相遇的地点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，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啦！丰台旅游委邀您到南苑村饱览自然美景，体验回归田园，放松身心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。 雪铁龙全新 CC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拿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5173-8851-5173-8851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像那啤酒泡泡，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像那啤酒泡泡，酒精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像那 日光倾泻带上旋律，原谅空气太过甜蜜，只许我说你听，不必害怕一路艰辛，只许安静呼吸，这良辰美景人世间。 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开班会，辅导员呢非常的建议我们要认认真真的看一看身边的同学们，因为至此之后就会各奔东西，极有可能两个人之间会再也见不了面。回想起当年说的有机会再见，到现在为止如愿的似乎真的只是寥寥，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又有多少人再也没有见过呢？想见面的人势必是要见面的，即使是排除万难也总会见得到。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见，终究每见一面都会少一面，这样的递减是任谁也都抗拒不了的事情。临别的感觉总是千言万语，说完告别的话，说完祝福的话，总是免不了最后还要说一句后会有期，或者再说一句再见。而说了那么多，也总是希望你能够珍视身边的人，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。我想这样的珍惜不仅是在某一个节日当中显得有意义，而是希望它能够贯穿你的生命中，因为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。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，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，